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很多时候父亲的爱是一种不着痕迹却又伟大的爱。爸爸的穆朵长大了，开始有自己的小主张，自己的梦想，自己的故事，但仍然是爸爸最宝贝的穆朵。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爸爸的穆朵第三季穆朵彩虹糖。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先要有请这本书的推荐人，这穆朵爸爸也是这本书的作者。穆朵爸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穆朵爸爸。 穆朵爸爸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啊，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这样的一本书。刚才我说了，这是一本亲子书，那对于有不少的朋友来说啊，大家可能听过这个书名儿，但是呢也有不少的朋友说，哎呀，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啊，可能因为时间太忙或者种种的原因啊，不太了解这本书。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啊，穆朵爸爸先跟我们大家说一说，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亲子书呢？ 这个呢其实是我从小从我女儿一出生开始记录她成长的一系列的书，每天都在画一幅画，然后记录她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然后把它集结成了绘本。 这是一本绘本。哎，那穆朵爸爸是什么样的人啊？给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吧。为什么你能每天给女儿画一张画吗？你是专业的画画的人啊，还是说你有什么样的心愿，然后所以坚持了这么久？现在穆朵几岁了？ 现在穆朵5岁多。 那你想想，一年是365天，5岁多，这就多少张画了？上千张画了。 对，上千张。 介绍一下自己吧，怎么坚持画了这么多的画？ 其实我不是专业绘画的，然后我是一个学建筑的，这个现在在做室内设计的这么一个，就是一个爸爸，其实在做着一些我比较习惯的一种记录形式。那么我其实在穆朵出生以前也在用这种形式来记录我的生活。那么有了孩子之后，我就顺其自然的在用这种同样的方式来记录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其实很简单。 就是他不是学画画的，然后他就很简单的记录了一家人的生活，就这样就有了这个穆朵，这样的一二三四，一共到现在已经出了第四本 是吧？对。 哎，现在听众朋友听明白了吧？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位啊，穆朵爸爸，他呢并不是一位专业的画家，但是啊，他却出了4本绘本，就是想告诉大家，今天呢，我们讲的这本书啊是绘本，是非专业人士画的绘本。哎呀，说起非专业人士能出绘本这个事儿，实在是让我太羡慕了，穆朵爸爸。 不会， 不是说你这么谦虚啊，大家就不羡慕。其实不仅仅是我羡慕，我相信有不少的普通人对你能出绘本都是很羡慕的，因为这不像写文字的那样的书，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心情记录下来就可以了。而这是，当然也都是记录啊，这是用图片来记录，这种记录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真的是一种很难的事情。 其实就像我一直在说，其实只要你坚持，任何事儿都不难。 刚才穆朵爸爸说了啊，当初呢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就是用画儿来记录一家人的生活啊。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下，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记录一家人的生活，记录了有多长时间了？ 其实我从一开始，因为我不是专业绘画，但是我一直画笔不离手，本子不离手，就有这种习惯一直在画。然后我们两个人的时候，那我就是这个一直都在记录 和穆朵妈妈两个人的时候， 对对对， 二人世界的时候， 一直就在画我们的这个小生活，然后点点滴滴。然后那个有了穆朵之后呢，其实最早开始画是从她肚子里，从她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已经开始在画，平时也是画妈妈怀孕的这个过程啊，然后从她一出生开始就画她小小的样子。那出书呢，其实是从他1岁1个月开始，是那时候是发微博，然后就我朋友说你要不然每天都画吧，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每天都画，我到底看看自己能不能坚持下来。 那我问一下啊，坚持下来了没有？ 坚持下来了，一直到现在。 还是每天都画一张？ 对，几乎都是，除了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出差啊或者不在， 然后可能会停一两天。 嗯，就是停一两天的能坚持300来副也是挺不容易的了。哎，我看到啊，在咱们这本书《目睹彩虹糖》当中啊，有一些挺特别的小内容，就比如说吧，我们平常大家看绘本啊，会发现啊，这绘本是从头绘到尾。 嗯。 但是啊，在你这绘本里面有彩色的，有黑白的，还有和照片啊结合的，然后呢，还有和一些场景结合的。当时怎么想到要把这个书做成如此跨界的一本绘本呢？我只能用跨界来形容，虽然是绘本，但是在这个绘本是跨界的。 其实就是因为我不是学画画的，然后呢，我愿意尝试很多的方式来绘画啊。那么我身边有很多的笔，那么我拿起一个来就画，然后只要有想法就画，然后愿意用很多好玩的点，然后来跟，其实在跟我的女儿，在跟木朵在互动。 哦，你用画跟木朵互动， 对，然后再产生了很多的灵感。 不能光这么说，给我们大家举个例子吧。因为对于像我这样的满心喜欢画画但是又画不好的人看来呀，用画很难互动。 其实就像你说，我说就是不是画不好，其实只要你画就 OK。 你像我和木朵互动的时候呢，比如说我拿一张小卡片， 嗯， 我画一个动物，然后呢他就拿起来就涂颜色，因为手边有很多的彩笔。那么因为我认为孩子的世界就是五颜六色的，你给他多彩的东西他会给你画，比如一个动物他不会认为就是大象就是灰色的，斑马就是黑白条，他画的全是五颜六色的东西， 嗯， 这让我觉得特别的欣喜。 哎，木朵爸爸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在这本《木朵彩虹糖》当中啊就有体现。在这本书的前几页里面，就是你跟木朵你们画的是变色龙对吧？ 那有很多，对，变色龙是其中之一 啊。我看到了那个，因为大大小小的好多的变色龙嘛， 对， 你在书里是这样说的，你说呢是你把变色龙的这轮廓勾好，然后就像你刚才说的啊，木朵来填颜色。 对， 这变色龙可变的颜色可太大了。 当时就是因为我告诉他变色龙是有好多颜色，那么我就给他画了一个变色龙，然后他就画的五颜六色。因为孩子的世界你不要控制他，也不要告诉他这就是应该是什么颜色的，他涂出来的那就是他认为的颜色。我觉得孩子就是在6岁以前尤其是会特别对这个色彩很敏感。 我问一下木朵爸爸，你对孩子给你填的这个颜色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就是最大的感受就是能让我感动，这个感动真是孩子发自内心的一个东西，就像我画这本书一样，我是源于我的内心画出来的，那么它就是真实的东西。所以我看到的不是说我教给他画的什么颜色，而是他自己从内心感受的这个颜色，所以我觉得特别的开心。让我 刚才呢我们跟听众朋友谈到了木朵爸爸和木朵呢通过画画来沟通，那么也谈到了一个小例子啊， 嗯， 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个画轮廓，一个呢填颜色， 嗯， 那我得现在问一下， 嗯， 木朵现在画画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呀？有了什么样的进展吗？ 他现在5岁多，他基本上到了一个可以画一些立体的东西的一个层次，有的时候还会把自己画的东西剪下来跟自己的画互动，我觉得这特别有意思。 我看到了这本《木朵彩虹糖》里面有些记录，比如变色龙吧，就是2013年1月5号那一天的画， 嗯嗯， 那么现在已经是2015年了， 嗯， 从当时简单的填颜色到现在已经能画立体画了，这木朵真是有了一个巨大的进步啊。 但是我觉得其中的一点就是我不教，其实教是会很影响孩子的然后所以我做的呢就是影响，我希望能够影响他，然后他经常会看我画，然后呢其实我只是在记录我们生活的点滴，我会告诉他我这是记录我们的故事，他现在也会学着去记录自己的故事，觉得特别有意思。 嗯，刚才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一直在说啊，不论是木朵爸爸还是木朵，他们都已经啊开始用不是开始，他们都已经啊用他们的笔在记录这个生活的点点滴滴。那我得问一下啊，木朵爸爸，你通常记录的都是什么样的内容？而木朵他要记录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就像我说的，我们那个开始没有木朵的时候，我记录的是两个人的生活；有木朵呢，记录的是我觉得好玩的事儿。那是因为呢，我觉得孩子， 但是你的记录都是和木朵有关的。 对，因为现在呢，我认为孩子的变化最大，然后他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所以我希望能够记下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因为我觉得孩子长得太快了， 嗯， 一眨眼就变大了，如果你不留下这些东西的话我会后悔的将来。 好，那木朵现在记录的是什么呢？ 记录的是他自己的生活，你比如说他，我家里养个小兔子，他和兔子玩，然后我们一起和兔子玩，比如说我们要是出去骑自行车出去玩，他全部画下来，我觉得特别好。 木朵的笔下没有爸爸和妈妈是吗？ 有呀，几乎都是我们一家人。 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其实是灌输他的一种思想。 嗯， 然后我们平时呢都是一家人，一家人是一个整体。 嗯， 那么我们画的，我画的其实不只是木垛，里边其实也有很多我们的生活。 对， 那孩子呢，其实他会受这个影响，他画的也是我们一家三口的一个故事，觉得特别好。 我们今天呢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聊这个木垛爸爸还有木垛，他们之间有一条连接线，就是画画这个事儿，是吧？ 嗯、对。 刚才也已经说到了，木垛彩虹糖呢，实际上是木垛爸爸的第四本的绘本、 嗯。 那么前面三本都记录了什么样的内容呢？如果大家不是说熟悉这套绘本的人啊，能不能就从这个三本书的特色当中分辨出来到底是三本什么样的书吗？ 嗯，其实第一本最早出的呢是他一岁多的时候， 嗯， 因为一岁多其实还不会讲很多话，然后他有一些动作，他在学习这个自己的这长大的一个过程。那其实我在观察他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感悟，那这是作为一个爸爸对他看到他的成长的一个感悟。那我希望是我们比如说跟我们其实在这个社会当中成长其实是一样的、 嗯、 那么我经常说我在经历第二个童年，是陪他一起在过这第二个童年。 我觉得第一本书应该更多的是木垛爸爸对这个神奇的小婴儿的一些感受。 是因为都是初为人父。 嗯， 对， 所以听众朋友能听出来了吧，如果大家去看到啊和这个木垛爸爸的木垛这样的一套书，那么第一本都是小婴儿。 嗯， 没错吧？ 是 啊。那到第二本的时候呢，应该是亲亲木垛。 对，这里边其实已经多了一些互动。 嗯， 然后但是其实多的更多的是我来陪伴他的一些东西。嗯，那其实到这本呢，其实很多都是他自己发生的一些故事，然后其实就是我们来配合他。 哦， 是这样的一个变化，其实能够看到孩子的成长的一个过程。 啊，就是。已经不是特别小的小婴儿了，但是还是很小。 现在其实也很小， 现在已经五岁了，五岁和五个月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一下就长大了。 啊，那到木垛摆睡图的时候，爸爸曾经跟我说过，是把这前两本书当中一些睡的内容都、 嗯、 调出来，然后绘制的这样的一本书。 嗯 嗯，第四本这木垛彩虹糖已经是个小姑娘的样子。 是的，是的。嗯、 那么这本书的重点是什么呢？ 嗯，其实这里边有很多的这个，除了这个故事以外，还有很多的我们之间的互动。 嗯， 就是我在陪他一起玩的一个过程，其实同时也是我们在思考的一个过程。 嗯， 那么就觉得孩子需要什么，这是我们思考的。所以其实总结出来，更多的可能还是陪伴，陪伴其实最重要。 嗯，好，那关于这第四本书《木垛彩虹糖》，有几个问题要请教木垛爸爸了、 嗯， 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啊。为什么在你这本书当中啊，就是在木垛彩虹糖正式啊有文字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当中，用的是1314开始的呢？ 那个没想过，那个是就是那一年开始的那一天，确实是那个第一张画。然后呢，其实前面有很多的是一些草图，这个是正式的第一张画。 你看啊，既然是正式的一张画，是从2013年开始画的、 嗯， 但是你前面那个1、2、3都跑哪儿去了？怎么从4号开始画了？ 我们可能那几天正在出去玩，因为我们经常去旅行。 哦，再过几天也就到了我们中国人最传统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春节了。 嗯。 而在这本书当中啊，也记录了除夕这样的一张画啊， 嗯、 但这张画有点特别。平常我们大家看绘本，大家都会知道那是手画的，然后各种各样的图像，然后有黑白的，有彩色的。但是啊，在这本书当中，除夕。它是一张剪纸啊，你跨界跨到剪纸上去了是吧？这是你剪的还是你画的？ 是先画再剪，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东西只要你想都不难，因为我头一次尝试，但是我认为这个呢是我可以实现的，就画完了之后再把它刻下来就行了，其实没那么复杂。 哎呀，那你这技术不太好，你看人专门剪纸的人不用画。 对对对，这个是它是纯剪，那个是需要功夫。 你看你是先画下来的，然后再剪的。 对， 哎，还有啊。在这2月8号的时候，我说的都是2013年啊。 嗯。 你有一幅画，然后呢叫《白沙滩》，但是啊，这实际上是两幅画，因为是一个墨镜，然后另外呢是木垛呀戴着墨镜、 嗯。 那么当时怎么有这样的一个设计？这肯定是你们不 在。这在迈阿密。 对。 迈阿密的海滩。 对，你们是春节去度假去了是吧？ 对对对。然后那个就当时其实我们在海边玩，然后他戴着一个大墨镜，他自己挑的。 嗯， 然后我就从墨镜里边看到了反射中的我们两个， 嗯、 我们两个都在拿相机拍他。 嗯， 我觉得就是让我有一种触动，就是他孩子他眼中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特别想知道。 嗯， 所以我愿意把这些都画下来。 哎，还有一点啊，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在2013年的春节，木朵爸爸和木朵妈妈还有木朵他们出去玩去了。嗯、然后在这个本绘本当中啊，除了呢记录了一些木朵的生活，还说了一下时差。我们大家如果要是去旅游的话，也要知道有时差的这样的。 孩子特别可爱，其实他对这个东西没有。不知道是什么是时差，然后嗯，倒时差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他特别早就爬到窗边说这天怎么还不亮。 但是有一个问题，你看你平常的这个画都是比如叫回家，叫白沙滩，叫什么太阳和月亮、嗯、就这时差你特别画了两幅啊， 是因为倒了很久。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木朵通过这样的画对时差有了一个认识吗？ 对，我们就告诉他什么是时差，然后以后在旅行的时候他就会注意，我睡不着了，我在倒时差。然后其中有一幅画后边是我们去芬兰，因为芬兰是有极昼极夜的嘛， 嗯，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极昼，就是不会黑，然后我们是坐夜火车，那时候所谓的夜火车其实天是亮的，然后他就看我们跟他说木朵快睡觉，9点多了， 嗯， 他看着窗外说哎，这不天还亮着呢，怎么让我睡觉？然后他就不知道什么是这个极昼，所以就告诉他，哎，然后最后把窗帘拉上，他才睡觉。 哎，为什么在这幅啊，在这本绘本当中啊，有一些啊画你是选择的黑白的，而有一些啊选择是彩色的，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吗？就像刚才我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了啊，那白沙滩， 嗯、 你。有两张画，第一张画呢是墨镜，第二张画呢是戴着墨镜的木朵、 嗯、 而这个第一张的这个墨镜啊是彩色的、 嗯、 第二张画当中啊这个戴着墨镜的木朵木朵是黑白的，墨镜是彩色的、 嗯、 有的画呢就纯的是单一的颜色的、 嗯、 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的不同的颜色的构成呢？ 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我的自己的一个理解，我对画画的理解、 嗯、 那么我认为比如那幅画特别简单，我认为他看到的世界就应该是彩色的，那我把它突出出来就把它画成彩色的、 嗯、 其实我就像我平时画画一样，我有的是黑白，有的是彩色，这个只是看我当时画画的一个心情，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重要 啊。原来我琢磨了那么长时间的事儿，是因为木头爸爸的心 情随机的。 那我还得再问个问题，在这本绘本当中啊有好多大家看起来啊是充满童趣的内容， 嗯， 但是一到啊画有建筑物的时候，你画的就非常立体，而且画的吧真跟那种真的建筑啊跟你我觉得跟设计的东西已经非常相像了，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巨大的反差呢？ 因为那才是本行。就像我那个画第一本书的时候，我经常可能看过这本书的朋友都看出来，我经常画木朵不画嘴，这个也是木朵问过我的一个问题，他说那个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哎，这全是我， 有啊，小小的嘴啊， 特别少，现在会多了，因为当时很多人也问我这个问题，那我们告诉他们说这个嘴其实很难画。现在画的多了是因为啊、哦、我慢慢熟悉了，知道怎么画了。 我现在也知道为什么你刚才说了，如果大家连续看过1、2、3、4季的话啊，就知道你的画是有进步的，原来是会画嘴了哈。 对，这不只是这个，其实我自己也能够看到进步，就像好多我有会画画就是专业的朋友画家、 嗯， 然后看到我第一本书的时候就跟我说感情用的真是不错，然后技巧言外之意就是不评价了，然后那个第二本的时候就说有进步，有进步，真的有进步，然后我其实特别高兴，其实他们都能够看到我的进步。 进步在哪儿？进步在哪儿？除了嘴以外， 其实就是画画的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个细腻程度、 嗯、 那么虽然其实我认为画画只是一种表达，但是你只要是爱画，只要坚持，你肯定能看到自己的进步。就像孩子一样，我经常鼓励，因为很多朋友就问我说，哎呀我不会画怎么办，我说你要记住一句话，学着像孩子一样去画画，没有一个大师天生就会画得很好，那么他出生就会开始一直在画，他喜欢画，一直画，坚持画，那么到了他某一个时间段你再回头看自己的作品，你真的能看到自己的进步。 嗯，我们刚才呢是跟听众朋友分享了这本书当中的一些小的细节，其实啊像这样的精巧的小细节啊在这本书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多，那我们就不一一的赘述了。接下来啊就有几个问题还是要再问一问木朵爸爸，因为我应该是很遗憾的，我只看到这本木朵彩虹糖，也就是你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带嘴的作品，带很多嘴的作品。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这本书啊，我的感觉其实是成年人和小朋友能够共同看的绘本、 嗯、 并没有说特别严格的是给成年人看的还是给小朋友看的。 对，没有一个。 但是我想其他的那三本 应该更加的适合成年人，而并不是说给小朋友看的。因为刚才从你介绍内容当中，我就能够感受得到。那么为什么你的这四本绘本有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其实第一本更多的是成年人看，因为那个是多数是我的感悟。第二本其实开始已经小朋友可以看，好多小朋友跟木朵同龄的孩子翻到书之后说，跟爸爸妈妈说，哎，这是谁画的我呀？就觉得自己和自己特别像，然后齐刘海儿，长长的头发。这个我觉得就是对孩子的一种影响。那百岁图呢，其实也是更多的其实是给爸爸妈妈们看的。他们因为很多人都跟我说，哎，你帮我们记录了我们自己家孩子，其实是一样的，很多孩子都是这样。然后到了这本呢，其实那可能孩子和大人都会去看，因为里边有很多的互动，有很多我们一起玩的一些过程。 我觉得如果按照现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去看的话，木朵爸爸，你要是再出第五本书的话，恐怕就应该纯粹给小朋友看的，是吗？ 那倒还不至于，但是我现在是有计划去做一些绘本，因为我现在陪着孩子这个长大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的思考。那么我特别希望能够出一些我们原创的绘本，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经常看国外的绘本，觉得特别好。 对。 然后我们为什么不能有这个能力不做自己的绘本呢？其实我是有这个想法了。 做自己的绘本，这个绘本的主体的你的读者应该是小朋友，是吧？ 对，我会给小朋友看的一些东西。 哎，还有一个这样的感受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看一些国外的绘本，因为我也看到了工作的原因，我也看到了不少这样的国外的绘本。那么在你看国外的绘本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其实即便是国外的那些给小朋友专门看的绘本，如果是成年朋友看起来也觉得，哎呀，很有道理，很深刻，并不像我们通常想的给小朋友看的，那就是哄小孩子的，什么内容都没有，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木朵爸爸，你的未来的理想的绘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呢？ 我其实特别希望是给孩子看的，因为其实孩子特别简单。然后其实我们看很多好的绘本，国外的一些那个特别优秀的一些绘本，它其实很简单。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大人翻的时候，哎，这么简单的一本书，可能 也有复杂的。 那这是两个类型。然后呢，那个类型其实可能是有一些道理，但是有一些类型其实纯是给孩子看的，因为孩子的内心世界特别简单。然后呢，就像我这个书名一样，彩虹糖的，而且是五颜六色的，所以我经常我希望能够画一些有色彩的东西，五颜六色的东西，同时能够激发孩子对绘画的兴趣。 给孩子看的，能够激发孩子绘画兴趣的这样的绘本啊，想学画画的小朋友，如果你们要能感得到的话，就是有福气的一件事了。也希望木朵爸爸加油，赶快你的新书出版，能够让小朋友们爱上画画。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木朵彩虹糖的作者速写本子，也就是木朵爸爸，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这样的一本书。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忘记了倔强，对你的希望太多就显得悲伤，戒掉的伪装，真实的模样，回忆的身旁，热情划过瞬间的愿望，对生命的希望从此被月光点亮，爱你的荒唐，刻上了勉强，早就被遗忘。远处的纸风车随节奏转动着，照片是黑白的，没有了颜色，记忆是破碎的，就这样散落着，曾经风吹过的是我的软弱，爱你受的伤想要再难忘，树叶落下时才能看清楚你的模样，